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林手中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，在猫岛设下水雷，在观音浦安置伏兵，正如陈林计划的那样，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，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。然而他们依然疏漏了一点，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，撤退。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陆良海，此时防守陆良海的是邓子恭，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，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，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，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的这个成语，遭受重创日军舰队再次聚拢，不顾一切的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。明军毕竟人少，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，防线渐渐不支，行将崩溃。关键时刻，邓子龙出现了。他虽然年过70，却依然挺身而出，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的冲入日军船阵，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。邓子龙的战舰成功的吸引了日军的注意，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，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，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，转乘小艇暂避他处。然而邓子龙回答，此船即我所守之土，誓死不退。然后他整装整容，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，坚守自己的岗位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。从军40余年，一贯如此。邓子龙战死了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。在岛津义弘看来，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崩溃，并乖乖的让开道路。但是他错了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，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，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，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伟大的统帅。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，邓子龙的浙兵发动潮水般的逆袭，日军节节败退，被赶回了陆良海内。在那里啊，他们又遇到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林和李顺臣。陈林军、李顺臣军，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，陆良海里布满战舰，可谓是人满为患。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，等候已久的陈林和李顺臣对日军发动了最后进攻，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，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，就是跳海当饲料。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，伴随着燃烧的烈焰，蓝色的陆良海一片赤红。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、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，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。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完整，但已于事无补。在大炮的轰鸣声中，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。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之时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在战斗中啊，李顺臣又一次身先士卒，考虑到之前他只有12条破船就敢打日军400条战舰，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，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。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，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，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，日军已是强弩之末，一盘散沙，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，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，行将崩溃。敌军已被包围，兵力武器占优，士气十分振奋，残敌不堪一击，这就是当时的战况。且李顺臣乘坐归船，四周都是铁甲包裹， 射击空隙有限，说难听点，就算站出去让人打，也未必能被击中。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。在这世上啊，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，比如这个二战时的苏军呢、大将瓦杜丁，自出道以来呢，身经百战，什么恶仗、硬仗啊、找死仗都打过。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，库尔斯克打赢了，追的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啊。如此猛人，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，遇上了一帮土匪，腿上挨了一冷枪，按说伤呢也不重，偏偏呢，哎呀，就没救过来，就这么死了。啊，李舜臣的情况呢，大致如此。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啊，他的使命即将结束，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。于是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对身边的部将李纨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就要死了，但现在战况紧急，不要透露我的死讯，请你接替我的位置，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。”这也是他的最后一言。在战场上，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，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。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，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，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，正如他所写的那首诗：全节终须报，成功岂可知，平生心已定，此外有何辞。节已报，心已定，便已成功，再有何辞。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，日军迎来了自己最后的命运。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，战斗变成了屠杀，日方400余艘战舰被击沉，10000余人阵亡，日军惨败。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，那也是不客观的。要特别提出表扬的，就是岛津义弘先生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啊！他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，终于逃了出去。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。万历26年11月19日中午，历时1天半的陆良海大战正式结束，日军精锐第5军全军覆没，史称陆良海大捷。陆良海大捷后，翘首企盼的消息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，纷纷化整为零，四散奔逃。消息行长不落人后，率残部趁明军不备，乘船偷渡出海，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，余部大部被歼。至此，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。此战历时7年呢，最终啊，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7年前，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，最终浇到了丰臣秀吉的坟头上，活该，死了也该。正义啊，终究战胜邪恶。无论此时或是340年后，历史呢都会用事实告诉我们相同的道理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，他们或许残暴，或许强大，或许看似不可战胜，但终将被埋葬。战争结束了，胜利也好，失败也好啊，参战的主角们呢都有了各自的结局。2年后，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啊，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母。死硬派消息行长当即连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。但滑稽的是啊，出于对这个消息行长、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呢、那么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、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，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，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，加入东军跟消息行长玩命。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， 此人和丰臣秀吉的关系呢本来就不好，开战之初呢是德川家康的人，并奉命去帮助守城，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，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，不但没有开门呐，还对他放了几枪。换了别人呢，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状，之后呢该干嘛还干嘛。可这位就不同了，二杆子精神再起，操起家伙连夜奔小西行长去。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，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官员碰上了，展开死磕。经过一天战斗，西军败退，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，后又被擒获斩首。岛津义弘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跑了路，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。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，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。十五年后战火再起，在大阪夏季战役中，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，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，丰臣家族灭亡，断子绝孙。我不是报应论者吧，但这一次啊我信。此后呢，德川家康统一日本，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，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，发展经济颇有建树。朝鲜失去了李舜臣，却迎来了和平，恢复了平静的生活。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啊，朝鲜政府修建了大宝坛，每年祭祀，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，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。现在大宝坛已经消失了，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。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，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，将领之中啊，麻贵升任右都督，陈琳和刘岩呢也升了官，当兵的也没白干。为表彰群众，据说呢这个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8万两白银呢，作为对士兵的封赏。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呢，那是一层扒一层啊，外加还有陈琳这样的领导，能分到多少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但无论如何呢，也算够意思。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，遇上许多困难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打赢了。所谓正义、邪恶、侵略、暴行，大多时候啊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。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呢，就是胜利或失败。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，这就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。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，十分清楚。但有趣的是，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。具体情况大致如下，日本的史料表示，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，虽然未必光彩，这一点呢他们是承认的。那么朝鲜呢，也就是韩国的史料则认为啊，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，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呀，当年他们的政府军的表现呢实在是太差呀。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呢，当然是有的，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，这是他们的记载。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，现象是奇怪的，但原因是简单的，因为在明朝看来啊，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，也没听说哪位专家呀靠研究这事儿出了名，即使在明代他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，史料呢也不算多，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，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。说起来呀，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，什么事儿都有，什么人都有。就规模而言，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，打了七年，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4万左右，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8万，且打2个月就收了场，架势并不算大。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啊，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了上去， 十几万人拉到朝鲜，死光了再填，打到后来呀、国内农民不够，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这朝鲜呢更不用说，被打得束手无策，奄奄一息，差点被人给灭喽。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，苦难深重，自然印象深刻。相比而言呢，日本是拼了老命，朝鲜是差点没命，而明朝却完全没有玩命的架势，派几万人出国，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，就把日本给办了。事后呢，连战争赔款都没要，估计啊，要日本也没有钱啊。什么叫强大？这就叫强大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啊，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面的杨应龙叛乱。在万历同志看来呀、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。基于以上理由呢，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。战争结束后啊，在日本明明表现不怎么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被捧上天，所谓虎加藤鬼十万子，一波接一波的吹呀，从没消停过。那么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呢，自不必说，死后被封为公爵，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呢，大致是这样的：战后刘岩、陈林升职都督同知，从一品呐、算是升了半级啊，当然也不是白升的。几个月后啊，这两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呀、因为在那里呀、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。英勇献身的邓子龙呢也得到了封赏，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，从二品，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，给儿子呢找了个铁饭碗。哎，仅此而已。但和李如松比起来，以上这几位就算不错了。这位仁兄智勇双全，能征善战，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，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。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，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。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。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，言官呢可以任意发言，批评皇帝，弹劾大臣，用今天的话说呀，就是民主。可是民主过了头啊，就有问题了。发展到万历年间，言官们已经无所不骂，坏人要骂，好人也要骂，不干事的要骂，干事的也要骂，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，骂的就越响。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，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，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，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，下台之后呢自然不招人待见，坛章堆得和山一样高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李如松自然也未必幸免，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，功勋卓越，就成了连打带骂的对象。最扯淡的是御史丁英泰不但攻击他本人，连他的战绩也要骂，说平壤啊战役是小胜，日军死伤极少，碧提馆之战是大败，明军死伤极多。这还不算，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，说李如松呢也有通倭嫌疑。要按照他这说法和算法啊，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，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，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，明明和日军勾结，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。那御史丁英泰这个人呢、不但无耻还很无聊，这个弹劾呢一封接着一封，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他的万历也忍不住了，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，让他滚蛋。然而啊，从根本上讲，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并不是丁英泰，更不是万历，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，像抗倭援朝这样规模的战役，带几万人出去打一仗，封赏就这么少，弹劾就这么多，大家都习惯了。所以真正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，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儿。既然不是什么大事，自然就没人管。

在万历执政的前20多年里啊，可谓是内忧不止，外患不断，他祖上流传下来的也只能算个烂摊子。而蒙古、宁夏、朝鲜、四川，不是叛乱就是入侵，这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，是军费激增，国库难支。可是20年了，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，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。因为前10年他有张居正，后10年他有申时行。如果我们要评选明代300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，这个排行榜第一名啊，那非张居正莫属。在他当政的10年里啊，这个政治得以整顿，经济得以恢复，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那是实至名归啊。但如果要评选最杰出的官僚，这个结果就不大相同了。以张居正的实力呢，只能排第3，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。从这个根本上讲，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，大家呢都是在朝廷里混的，先装孙子再当爷爷，半斤对8两。但问题在于，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，混出来后就要干事儿，要实现当年的抱负；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，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混。所以说呀，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，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，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。政治家要能干，官僚要能混。张居正政务干得好，且老奸巨猾，工于心计，一路做到了首辅，混得也还不错。但他死节不保，死后被抄了全家，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，所以只能排第3。明代300年中，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，混得惊天地泣鬼神的，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。混迹朝廷40多年，当过宰相，培训班学员，庶吉士，骂过首辅张聪，发配地方挂职，延平的推官，好不容易回来，靠山又没了，下延。10几年被人又踩又坑，无怨无悔，看准时机，一锤定音，搞定严嵩。上台之后，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，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，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，活到了81岁。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，如此人精，排第1是众望所归。而排第2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。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，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，申时行并不是引人瞩目的角色。但事实上，在官僚这行里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、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，无人知晓，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。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呢，申时行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。具体点讲呢，是身世不清，父母姓甚名谁，家族何地，史料上呢一点也没有。据说呀，连户口都缺，基本上属于黑户。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，平时啊有记日记的习惯，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，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，讲了啥，他都要记下来。比如他留下的《招对录》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。此外呢，他也喜欢写文章，并有文集流传后世。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，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对于自己的身世，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，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。 而我呢又是一个好奇的人，于是我就查了这件事儿。遗憾的是啊，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，也翻了很多资料，依然没有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。确凿的定论没有，不确凿的传言呢倒有一个，而在我看来，哎，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。据说啊，注意前提，嘉靖十四年时啊，有一位姓申的这个富商呢到苏州游玩，遇上了一位女子，两个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，哎，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。可是在当时，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，因为申先生有老婆。当然了，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，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，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。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，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，确切的说是一个尼姑。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，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，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，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。但不幸中的万幸是，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，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。他很喜欢这个孩子，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徐时行。虽然徐知府已离职，但在苏州干知府，只要不是海瑞，一般都不会穷。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，从小就不缺钱花，丰衣足食，家教良好，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，天资聪慧，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，人生对他而言顺利的不见一丝波澜。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。嘉靖四十一年，徐时行二十八岁，即将上京参加会试，开始他一生的传奇。然而就在他动身的前夜，徐尚珍找到了他，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 这个其实啊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，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，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。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。按照现在的经验呢，但凡考试之前，即使平日怒目相向，这时家长啊也得说几句好话。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，徐知府偏偏选择了这么个时候开口，实在让人费解。 然而我理解了， 就从现在开始吧，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，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。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嘱咐。徐时行沉默地上了路，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，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。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，真相已明，恩情也在，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，希望能够归入徐家。辛苦养育二十多年，而今状元及第，衣锦还乡，再任父母，收获的时候到了。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，希望他回归本家，认祖归宗。很明显呢，在这位父亲的心中，只有付出没有收获。无奈之下，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身家。天上终于掉馅饼了，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。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，但身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敲锣打鼓，张灯结彩，把他迎进了家门。从此 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。曲折的身世，幸福的童年，从他的养父身上，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主要的特点：做人要厚道。当为人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啊，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。在这个明代，只要进了翰林院，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，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，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，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，哎，就算点儿背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，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。有鉴于此，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，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，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。申时行是状元，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，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，谁拉都不去，每天埋头读书，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。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，但从某个角度讲，所谓老实就是傻。历史的发展证明，老实人终究不吃亏。要知道啊，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，先是徐阶窦延松，过几年呢高拱上来窦徐阶，然后张居正又出来窦高拱，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。今天是七品年官，明天升五品郎中，后天呢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，世事无常，跟着谁都不靠谱，所以啊谁也不跟着申时行笑到了最后。当他的同学们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，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，先当修撰，再当左庶子，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，还主持过几次讲学，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，又称万历。俗语有云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一晃十年过去，经过无数清洗，到了万历元年嘉靖41年的这波人，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，对他说：跟着我走。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，他同意了，因为啊这个人是张居正。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，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最强大的势力，最稳当的后台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。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，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，万历5年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，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万历6年张居正的爹死了，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，但也得回家埋老爹。为保证大权在握，他推荐年仅43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，任东阁大学士。历经十几年的苦熬，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。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，凑数。因为内阁的首辅啊是张居正，这位仁兄呢不但能力强，脾气也大，平时飞扬跋扈，是不折不扣的猛人。一般说来呀，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当敌人，要么当仆人。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，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样狠角色 只喜欢一种人，听话的人。申时行够意思，张居正呢也不含糊，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，少傅兼太子太傅，那是从一品呐。但在此时的内阁里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子辈儿。张居正且不说，他前头还有张思维、马自强、吕调阳，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，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啊。申时行呢倒也无所谓，他已经等了20年，不在乎再等10年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不用等10年，1年都不用，万历10年张居正死了，树倒猢狲散啊。隐忍多年的张思维接班，开始反攻倒算，重新洗牌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，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。但在这关键时刻，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。作为内阁大学士，大家弹劾张居正，他不说话；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，他不说话；抄张居正的家，他也不说话。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。申时行是讲义气的，抄家抄出人命后，他立即上书，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，还分了一套房子实寝地，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。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，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。张思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，偏偏拿他没办法，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，左右逢源，任何把柄都抓不到。但既然已接任首辅，收拾个把人的应该也不太难。在张思维看来，他有很多时间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，他得到了一个消息，他的父亲死了，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。张思维呢不愿意，当然不走倒也可以，夺情就行。但5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，且不想被人骂死，张思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。3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，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，等张思维回来。一晃2年半过去了，眼看张先生要功德圆满，胜利出关，却突然病倒了。病了还不算，2个月后，竟然病死了。上级都死光了，进入官场23年后，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所有的同学，走上了首辅的高位。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。就工作能力而言呢，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，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，但在他的时代啊，却是最杰出的牛人。因为要当牛人其实并不难，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，你就是最牛的人。这就好比你20世纪30年代和鲁迅见过面，给胡适鞠过躬啊，哪怕就是个半吊子，啥都不精，只要等那些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波人都死绝了，你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。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那时要好得多。首先呢，他是皇帝的老师，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。其次呢，他很会做人，平时人缘也好，很多大臣都拥戴他。加上此时的他位极人臣，当上了大领导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不过只是似乎而已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